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高空槽和低层切变线的影响，那今天本市呢阴有中雨，气温呢较昨天降温明显。降水期间的路面湿滑，能见度比较差，不利于交通出行。但是呢，降水可以使前期污染物进一步的沉降稀释，空气质量会变好，请注意通风，保持室内空气的流通。那具体的情况是，今天下午阴有中雨，东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16度，最小相对湿度75%。今天夜间小雨转阴，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80%。总的来看呢，今天是小到中雨，路面呢是比较湿滑，能见度不好，不适宜出行。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清风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今天呢是外面有雨啊，所以大家呢开车啊，甚至走路啊等等都要注意交通安全啊。这有一个信息先通报一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联手深入报道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那么电影节呢将于4月22号，也就是明天本周日呢举行闭幕式，同时呢10大天坛大奖也将逐一揭晓。当晚的8点到10点钟，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全程转播电影节闭幕式的盛况。那么转播期间呢，将连线闭幕式各环节的主创，介绍闭幕式的具体情况，以及电影节组委会的相关负责人、知名的电影人，介绍呢本届的亮点。届时啊，独立影评人小爱也将做客北京文艺广播的直播间，为大家带来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独家点评，欢迎准时关注。好，那今天呢是周六，是我们说房产法律纠纷啊这样的内容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张树贵张律师。你好， 周老师好，各位听众好。 好，那实际上刚才在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那个例子啊，后来呢我们咱又沟通了一下哈、我觉得还可以有些呢问题再跟大家来交流一下。就是说这个父母买了一套房给孩子，这个孩子呢刚15岁，而且呢这个房子的名字啊写的是孩子的名字，那么也就是说房产证也好，房产是叫不动产登记证也好，可能写的就是孩子的名字啊。那么这个孩子啊，因为厌学呢不愿意读书就辍学了，想做餐馆，于是呢他就把这房子啊给卖了，卖给另外一个人。然后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呢，好在他的父母啊倒知道这个事儿，也同意了。但是就这个事情而言，最后反正是打到了法院去啊。最后的裁决是说这个合同是无效的啊。当然这个无效当中呢就有几个问题，一个是他的儿子刚刚15岁，如果假如说他的父母是不同意这个事情，他能够私自啊把这个房子卖掉吗？这个问题。 肯定是不可以， 肯定是不可以的。虽然写的是他的名字，是吧？那如果他现在已经18岁了，或者20多岁了，他有自己处置这个房子的权利吗？ 只要年满18周岁以上，或者是16周岁以上，以自己的生活，不是以自己的劳动为主要生活来源的，都是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处分， 也可以处分，对吧？所以在这里，我就特别提醒我们一些父母朋友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爱子心切，有的时候呢，买完房子以后，就真的直接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啊，写的就是儿女的名字。但是如果假如说这个儿女岁数小罢了，如果一旦是过了18岁或者20几岁的话，他可真的有权处置这个房子啊。如果真是他把这个房子卖掉，跟谁签了什么合同的话，你作为父母那个时候是非常被动的。 是的， 是这意思吗？ 对，是的，是的 啊。所以就是说，这个事情作为父母的一定要多加注意啊。另外呢，就这个案件而言，这个孩子呢，当然他要把这房子卖掉啊，他的目的呢是要凑钱做餐馆辍学，不想上学了。但是这个事情呢，他父母同意。按来说了，这个房子呢写的是他的名字，孩子的名字，但是父母同意了啊，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后还是认定这个合同是不予采纳，不合理的，这又是怎么回事？您再来说一下啊。 他这里面主要出现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了障碍，就是说导致这个不能办理过户，所以才产生了纠纷。 对， 要不的话，这个几方都配合的话，是吧？ 没准就过了， 可能就没有争议了。正因为出现了一些障碍，那么这里面的话。如果咱们从法律上去审查的话，你作为一个未成年人，一个被监护人，你签订的合同是一个出售房屋合同，这个合同的话，父母所追认权，咱们父母的话，严格上讲，作为这个监护人是吧，是有追认权利的，但是呢，法律同时又 追认，实际上就是同意不同意吧？ 对，有追认，但是法律又同时说，你作为父母的话，你的这种追认权的话，需要考虑是否。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才处分他的财产，因为这里面涉及的是处分被监护人财产。 那也就是说，国家帮你把握你父母对孩子做这个事情是不是合适？ 对， 你是不是这里边有纵容他的意思在里边？是吧？15岁的孩子厌学辍学就要去做餐馆，而你的父母呢，可能在没有丝毫教育的情况下，还纵容他这个事情去做。 啊， 虽然说这个事情呢是写了他的名字，他已经卖掉了，而且你作为父母也同意了，但是这份合同这件事情法院上是不允许的。 对对，因为这里面涉及了一个公共利益，就是说如何保护未成年人，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未成年人的话，他对自己的判断各方面吧，他是缺乏这样一个很带有随意性的或者主观性的，是吧？这个缺乏这样一个周延性的问题。所以说呢，你作为父母，你作为一个作为孩子这样一个状态，你却还鼓动他去做买卖，或者说去这个经营餐馆，本身的话应该是也是存在问题的， 是的， 法律不应该是鼓励这种行为的。 对，所以我觉得法律在这点上做的是挺对的，我个人认为真的是挺对的。但可能有些人说，这人自己家里的事儿，你愿意怎么做是你事儿哈，你管的。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有从国家这个层面上去把控一些的话的，可能有些事情就不会发生。我说的是坏事情就不会发生哈。你说像卖房子呀，什么卖车呀，买车买房子，这都是人生的大事儿。你不像比如说你买一个什么买件衣服啊，买件什么什么玩具啊，买个鞋啊等等的啊等等，这个都是小件东西，可能你自己作为15岁的孩子能够处置，这都没问题。但是作为卖房子这样的事情，那法院要插手的。 对，是的，是的 啊，所以这样的事情大家也应该要注意。不过您觉得从这个案件当中，我们要得到一些什么样的启发吗？ 通过这个案件的话，我们得到的启发就是，如果未成年人，咱们说啊，他如果要是他进行对外进行行为民事行为的话，如果说花的是父母的钱，那么咱们记住，父母有完全的决定权利，你同意他花不？你同意花那就可以，这个行为是有效的，是吧？你不同意花，那就你所以说花父母的钱，父母有完全的追认权利。但要记住，如果说你花的是孩子的钱，咱们现在包括孩子，说实话，压岁钱等等的，给了孩子的，严格上讲，父母处分都有问题的。只不过是一般情况下你没法去追这事儿，对吧？ 其实话又说回来，比如说给孩子的那个压岁钱也好啊，当然说这是肯定是给人家孩子，人家孩子自己来处置这个钱，他有这个权利哈。但是这个钱实际上也都是大人挣的，也不是他个人挣的。 是这样的，因为包括房子那都是大人给孩子的是吧， 对啊， 这个在法律上叫赠与， 叫赠与， 赠与你赠与给孩子了，那么这个所有权就是归孩子了， 嗯， 那么归孩子，孩子享有所有权的东西，那么法律为了保护他的利益那就要进行限制了， 嗯，但是刚才您这个例子我又有点懵啊，就是说比如说压岁钱，嗯，有的这家里压岁钱可真的不是说一千两千，有时候几万块钱自己孩子手里拿着啊， 对， 有的时候他怎么处置的，因为怎么处置的话也是个问题啊， 对，是个问题， 但是为什么这个房子啊写的是孩子的名字也已经给他了，那孩子就自己不能处置呢？当然您肯定又会说了，就是说他怎么去处置啊，这个很重要， 这里面的话 是 还是如果咱们说了，首先呢作为父母， 嗯， 比如说这孩子如果得了一些重大疾病，咱们说的这个极端一点啊， 对对对， 这个父母呢也没什么钱了， 嗯， 没有 这是可以的， 再去给孩子去治疗了， 嗯， 这种情况下，他们唯一的一个财产就是孩子的这样一个房子了， 对， 可以考虑了， 嗯， 就是说进行一个出售，出售完之后呢，为了这个出售款项再给孩子制定， 嗯啊，所以问题就在这儿， 对 啊，就是你这个房子卖掉干什么啊？你花这个钱干什么？这也很重要啊， 嗯， 就是即便是压岁钱，我在想，比如说这个孩子拿这个几万块钱，或者他去干一些特别违法的事情，那他也应该说不能自己有处置这个钱 的 这个权利，是吧？ 没有处置， 万一出了什么事情的话，也是应该父母有责任的， 对 对不对？ 这个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话，就是他处分自己的财产的话，就是咱们说了，除了他常规的，比如说他买一个冰淇淋， 嗯， 这买个笔。本这常规的这样一个完全没问题的，和他智力相符合的情况，如果不是超出这样范围的话，都是需要法定代理人的 同意的， 追认同意的。 嗯， 如果拒绝的话，这个行为是不生效的。 所以通过您这事儿，我又给自己呢，就是知道了一些事情啊，就是说呢，底气又足了一些。就是即便是因为现在很多的压岁钱哈，给孩子，当然咱们举了一个例子啊，就给孩子怎么怎么样，你手里可能真的是拿了几万块钱，经常孩子会理直气壮的说啊，这个钱你给我了，我就应该有任何的处置权。但有时候你真的看他花这钱的时候，你们花的没到这个正地儿上，所以在这个的问题上，父母是有指导权的。是有同意权的， 对，不光是指导权，还有这个，还有一个决定权， 有一个决定权。所以孩子们，你们听着啊，这个钱一定要花在正道上。如果你手里有钱的话，乱花，其实父母是应该管的。当然了，这个乱发的概念，乱花的概念怎么来界定，这也是一个问题。比如说孩子说我想买个鞋啊，我想买个包，我怎么样的话，这个倒是也没什么。如果你拿这个钱去乱花，买一些 网络 这个违法的东西啊，沉迷网络或怎么怎么样的话，那是不允许的啊。父母呢要把你收回来，把这钱什么，那都是理所当然的， 对 对不对？ 对对， 嗯，好的，那关于这事儿呢，咱们就说到这儿啊。那下面呢还有一个案件，咱们再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已经被司法机关查封的房子能否再出售啊。说甲呢因拖欠银行的欠款，他名下的一套房子呢被法院执行庭给查封了，但是甲呢又将这个房子卖给了乙，并且签订了房屋买卖的合同，但当办理过户的时候被告知房屋已经被司法机关查封了，不能办理过户。哎呦，你说这个真是太窝心了啊。 嗯， 那么您说甲与乙签订的这个买卖合同啊能有效吗？ 对于这个买卖合同，这个咱们国呢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处理原则，就是尽可能的保证交易安全。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合同并不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以及公序良俗，那么这个合同本身是有效的。 嗯， 但是咱们又发现了他有法院的查封， 对， 就出现了一个履行障碍，履行不能，合同有效但是履行不能。这个时候作为购房人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因为毕竟是履行不能嘛，你可以解除合同，让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对吧？或者赔偿损失都行。还有一种选择是啥呢？你帮助把钱还上，解除抵押，可以再继续履行合同。 哦，那这个怎么可能呢？就说我买他这个房子， 有这样的情况 啊。 如果说所拖欠的债务和你所需要支付的购房款基本是持平或者是小于等于关系的话，那么你就不亏啊，作为购房人不亏啊。 哦， 是吧， 就看怎么算这个房款的问题了。 对，看情况了。对， 嗯，那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合同本身是这个 有效 生效的， 有效 啊，有效的是合理的。但是呢，这个合同签完以后，发现这个房子已经被抵押了，这是另外一个事儿。 对，他不光是被抵押，他还有一个已经被司法机关查封， 查封了， 进入到一个执行程序，就是一个执行程序。 可是我觉得啊，像这样的情况下，比如说甲哈，就他这个房子的拥有人，他已经知道这个房子被查封了。啊，他还要跟乙签订合同，他这个人的心理有问题啊，他这个做法应该是， 他我觉得就是这里面相当于是他在套取一部分，因为签合同意味着双方买受人会支付他一定的款项，预付款，比如说啊，这定金之类的啊，会支付一部分款项，他会拿这个钱去做别的，可能有这样一个情况动机吧，但是咱们需要提示的是，作为出卖人。因为他也是被执行人嘛，他有一个风险，就是有可能这行为是属于一个转移财产的行为，有可能被认定成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有可能， 他实际上也是担负这些风险， 对，因为他自己可能不了解这个法律情况，是吧？他认为我都想，想耍手啊，我又能，弄些钱套，他就是套一些钱过来，然后他诉我再说，对，是吧？定当结论， 这是甲方啊。当然作为买他房子的人，比如说乙方是买他房子的人，那我在跟甲方签订合同的时候，我在网络上或者在其他的渠道，我会查不到这套房子被查封，能查到吗？ 能查到。 那既然能查到的话， 对， 如果既然能查到的话呢，这个买方实际上就不要跟买方签订合同啊。 相当于说还是他忽略了， 他忽略了， 有的时候， 所以我问这问题意思就是说，大家在买房卖房租房，就是你买房的时候啊，一定对这个房子的大概情况要弄得清楚一些啊，千万不要说对这个房子一点不了解，最后还贸然的签订了一个合同。 对，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肯定是有动机，他为啥不去查？动机我觉得主要来源于啥呢？还是房价低。房价低，然后呢，这个出售人说，我要急于的出售，然后回款。比如说，我就今天出售，我明天的话，那我就出国了。比如找个理由，我就出国了。你要想买的话，赶紧给我这个签合同，让买受人没有机会或者没有时间去查这个房子。 是的。 但是呢，他通过一些常规的去打听，他说这房子是他的，是他的，这可以是吧？打听一下嘛。 那倒是。 他觉得也没什么大问题吧。 对，您说这 对，就是说他用一些手段哈，促使着买方呢赶快跟他签了合同，而且这个买方可能也没有这方面的一些意识哈，法律保护意识也比较淡漠。实际上呢，像这种查封的房子，在有些渠道上是可以查到的啊，可能这个一方呢没有查，就直接跟他签了合同了。但好在这个合同呢还是生效的， 对， 还是生效。但是即便是生效的话，这个房子要查封了，那你也拿不到这个房子啊，所以你说这个很麻烦，这个合同又生效，然后你又拿不到这个房子啊。那像这个案例最后是怎么一个结局呢？ 这个案例最后的结局呢，就是解除合同， 解除合同， 要求对方承担违约金。 谁来违约呢？就甲方的， 那 他是违约的， 出售人 他是要违约的， 对，违约 啊，这个合同就取消了啊。另外，刚才您也提到，可能还有一种，就真的是可能甲乙双方共同弄的错儿，也有可能，是吧？比如说这个乙方买甲方的房子，但是乙方呢可以帮助甲方呢把这个房子赎回来或者怎么样啊，但是他可能在算计这个钱数的时候，其实他可能觉得可以。 啊， 可以，也有这种情况哈， 也有。其实实践中也有。我总觉得这个案子，既然它发生这样类型的，也没有这个真正说被或者是被这个误导了的，还是少数。包括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前一个案件，都是他可能都是出于某种特有动机目的，需要。他这样做了。 所以呢，有些人呢干事哈，特别有目的性，耍小聪明。实际上呢，这种小聪明呢耍不好的话呢，就会耍到阴沟里面去， 吃大亏 啊，吃大亏。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我又想到第一个案例，实际上第一个案例我在想，那个父母的同意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这都很难说。因为现在孩子大了呀，真是这个儿大不由娘啊，他非得不读书了，辍学了，想去做。在这个时候，你说父母的话管也管不了，又拿不出来钱，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也就是被动的就同意了，那你就卖了吧。 所以也有这种情况。 对，这种动机可能 啊，这种动机啊，像这个甲乙卖房这个事情呢，也确实在这个实际的生活当中呢，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哈、啊，就是我买的就是一个被封的。被查封的这个房子，他可能以特别低价卖给我了。 是的。 但是呢，我算了算这个钱，我可能通过我的这个钱啊，可能能够把它这个解封或者怎么怎么样，哎，最后俩人就成交了，啊，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是这真的是属于这种守在违法的边缘，走在违法的边缘上啊，嗯。类似于像这样的事情，比如什么假和离婚嘛、买房啊等等，像这样的，真的要，做之前要特别的考虑啊。玩不好您就玩线了啊。 是的， 嗯，那实际上在目前您在接的这个案子当中啊，我当然提的主要是房地产的这个案例。现在目前出现的问题最多的，您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通过这样的问题也对大家有一些提醒吧、 我觉得出现最多的是因为房子本身尤其在北京的话，它是具有很大的价值， 对， 很大的价值，往往它会进行抵押， 嗯， 对外抵押它可能包括银行的抵押、也包括小额贷抵押、有的还做强制公证。强制公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比如说我借您钱是吧，我有房子，我拿房子，然后呢咱们这个债权这个书呢进行一个强制公证，意思是说只要不还钱的话可以直接进入执行程序、对方都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请求强制执行、就是不用走诉讼程序，就是这个叫强制公证。哎，所以说往往会出现纠纷。 所以刚才您说了，现在很多呢房子呢，它可能不是干净的，它可能这个房子是被抵押了， 对， 或者说被强制公证了。 对。 那么在买房子的时候呢，还是那句话，对这个房子啊，一定要审查一下啊。 审查是这样的，是如果是抵押的话，咱们可以到建委去查是吧？这个房产交易大厅去查，但是这个强制公证是查不了的。 查不到， 因为是公证处给你公证的，给你强制公证的，这东西 现在都没有联网，互相都查不到。 对，可能不联网，因为往往很多人的话，他也没法去，这他也不知道是哪个公证处公证的，是吧？这个东西，所以说这里面往往会出问题，可能出问题。但是好的是说现在啊，因为司法局吧，也下了个文，因为原来出现过一些问题嘛，所以说这种强制公证可能很少了。很少了，可能就是你如果说再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走抵押，是吧？走抵押。 好的，那这个问题还挺重要哈。一个就是说，他这个房子是不是被抵押了？这个抵押还好，能够查到啊，你心里还能够这个知道哈。另外呢，像强制公证，比如说我跟私人之间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协议啊，比如说我先借你钱，但如果我还不上的话，这房子就是你的了，俩人有一个协议，不是 这 样吗？ 这个您可能是误解了， 啊、 就是说强制公证或者说咱们这个写协议是怎么说呢？是说我借您钱是吧？我拿房子，如果说我要逾期了的话，我拿房子。受偿意思说不是给您， 不是 把房子卖掉， 哦， 折价款给您， 哦，但总的来说就这个房子呢，可能就是这个要卖掉，或者说不是他的了，就 对 哦， 如果 那这很麻烦。 如果让您就是叫您刚才说那个意思的话，那个叫留置抵押是无效的，就是意思说我借您钱，如果我承诺我还不上的话， 啊、把 房子 给 您 啊，这个 不可以。 啊，这不可以， 这个叫留置抵押， 这叫留置抵押， 无效。 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这个强制的公证啊，反正就是说这个房子不干净了啊，就不把稳了啊。 所以一般情况下，像这种人呢，往往是啊，房子已经抵押的已经基本够了，都是已经达到极限了，他才能去做那样的事情。所以说在购房的时候需要注意，如果抵押的次数，比如说两次、三次了，把房子的价值基本都抵押完了。这种情况你要考虑，往往是出售人的负债应该很高了， 很 高了，你要小心了，因为有违约的风险会很大。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说了好多关于法律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当然呢，因为我不是特别懂法，所以我总想它通俗化哈。当然，你们作为法律人员呢，它有一些这个叫术语啊，你们本身的专业名词啊，不管怎么样的话呢，只要能够大家能听明白就行了啊。另外有一位叫毛毛的朋友呢，也提到哈，就说现在呢，这个房子，说现在的房子确实是一个大的一个款项哈，说现在对于北京买房来讲，俩人离婚以后多久能够买房？好像北京是 这个不是北京，这是全国， 全国都有 这个，没有说只要你离婚之时就可以再去买房。 除非对方有证据证明说你在隐瞒财产，你拿那隐瞒财产去买的房，是吧？ 嗯， 那咱们单独说那个是属于离婚后财产纠纷了，再去打官司的问题了。要是不是的话，你离完婚就可以，因为无论是法院判决，还有双方协议离婚，到民政部门办理手续，是吧？手续办完之时，双方解除劳动的婚姻关系，你就可以进行自己就可以去购房。 好像我记着宏观调控不是吧？现在有些措施是这样，就离婚以后，因为什么有人假离婚呢？就是因为比如说俩人的共同财产吧，他把这个房子给另外一方了，然后呢他就这个净身出户了，然后离婚以后他说他没有房子，他立马就买房，但是现在是不允许的，好像是两年以后。 刚才您说那个是啊，是说咱们是说的这样一个鉴于这样一个 现在这么一个调控措施，对 调控措施。如果说呢，我 您是从法律上， 那我谈的是说，如果说不考虑这样一个政策啊，政策行为的话，是说你这个你的财产你享有处分权利，是吧？但是说如果拿到咱们现今的这样一个由于说包括北京包括别处也有地方是吧，有这样一个限购政策楼市的，至于说你这个夫妻之间，因为这属于一个政策干预的问题了，不是这个，首先咱们记住这不是法律规定， 对，是 政策干预 问题， 政策干预， 没错没错。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啊，丽丽说我在外地买的房子算我有在北京，如果我在北京买房子算我是几套。哎，这个我告诉您，如果您在外地买房子，如果您在北京没有房子的话，您买房仍然算一套啊，所以现在还没有说我在外地买房子也算我北京的这种名额，就是这个买房子的套数还没有这样去算，所以呢没问题，还是没有问题的。 对，这个咱们直接都上网查那个咱们这个建委的官网上。 对，其实这些 都有相关的通知， 都有 直接，对对对，最明显的最明确的。 好的，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啊，非常感谢张树贵律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那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好多的电话在响，好多的事儿要备忘，每天都很忙。 忙完了这个方向，还有另一个方向，哎，瞎忙。 忙是现代社会下的普遍现象，披星戴月，精神紧张，压力山大，好久没有彻底的放松一下了，好久没有陪孩子去游乐场了。每当听到别人嘱咐的那一句，还是身体重要，却成了一时兴起的买保健品图的心理安慰。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基础奶制品的摄入，如果您每天都能坚持，就完全足够了呢？ 来说说近些年大热的羊奶吧。而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呢，羊奶当中的营养成分多种，不仅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的含量高，其中呢还独有上皮细胞生长因子和优质蛋白，可以增强体质，而且因为钙的含量高，所以说呢，常喝羊奶健康益寿，好处多多。 那今天我们向您继续推荐到一款出口民族品牌瑞麟羊奶粉，醇香无膻，而且不添加蔗糖，老少皆宜。 是的， 原市场零售价格是258元一盒，您拨打4007106108只要89块钱，等于说外面买一盒，今天您能买到三盒。但是请注意啊，89块钱一盒马上就将永远成为历史了。 没错，受市场供需关系影响，羊奶价格是一路飙升，奶企也被迫跟随调价，瑞麟的涨价文件已经正式下达，5月1号全面上调价格， 是 以后再也不可能享受到89元一盒的价格了。反正呢是长期喝，买得多省得多，而且您今天订购1套8盒，还有一辆升级版的购物手拉车免费赠送。 没错，看到还有一位啊0015的吴女士说喜欢这个购物车，平时女儿忙，这孙女呢就交给她老两口变着花样做菜倒没什么，就是去趟菜场不容易，一路上走走歇歇的才行。 是， 你看这老人就是这样啊，总为儿女子孙着想，哪怕累得腰酸背痛了走不动了也高兴。但是做儿女的不应该考虑不到， 是 买几盒羊奶给他们，加个方便买菜的、能爬楼能上坡的购物车，一起的花费也不过就是咱们吃个饭买个化妆品的钱。 是啊，羊奶呢可以给他们身体全面的呵护。